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委内瑞拉联合左翼党12月3日发行了公报。公报以为党打造战无不胜的万年基础的伟大领导人为题，载文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领导党的数十年历史上留下了巩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一个实现统一与团结的钢铁的先锋队伍和真正的政治组织的不朽业绩。